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是在2015年3月底的也门撤侨行动中拍摄的。当时中国人民海军紧急调遣了一支正在亚丁湾附近执行护航任务的舰队，赶赴硝烟四起的也门，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当地500余名中国公民安全接回了祖国。而这一点连美国都没有做到。正是这次撤侨行动让很多人惊喜而自豪地发现，中国人民海军舰队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正在朝着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大踏步的迈进。而中国的大型军舰能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与一位老人毕生的梦想和长达60年的努力息息相关。他就是今天走进大家栏目的船舶工程专家潘静福院士。 潘静福的名字一直以来是跟我国自主研发的导弹驱逐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极其薄弱的科研基础上做出的许多开拓性工作，不仅让这一主力舰种迈进了国际先进行列，更有力地带动了整个中国人民海军装备的发展。驱逐舰最早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是一种速度很快、攻击能力较强的中型水面舰艇，经过2次世界大战的实战运用，逐渐发展成现代海军最重要的舰种之一。它也是中国人民海军刚刚成立时梦寐以求的多用途军舰。 驱逐舰呢，是一个多面手。什么叫多面手呢？它既可以对海攻击，又可以防空，又可以反潜，这三个功能都会具备的。所以这个驱逐舰呢，是这个所有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点的产品。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不断从海上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为了捍卫国防安全，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早在1950年，中国人民海军就开始筹建自己的驱逐舰部队，但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严重缺乏设计和建造舰船的能力，部队手里只有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几条残破船只和国民党部队起义的几艘小型舰艇。所谓小舟难喝重载，他们既装不了多少武器，也开不了多远的距离，更不用说技术水平何等落后了。一旦发生海战，在敌方的大型军舰面前，不仅会显得十分渺小，更是不堪一击。而海军初创时极其薄弱的家底，给第一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就没有什么东西，一点 什么都没有，就是 我到威海卫啊，去看看牛公道啊，没有钱，跟那渔民借点钱，那个渔民就讲你是个海军司令，你还进屋子有钱呢、啊。 在萧劲光将军的笑容里，我们看到了几许尴尬，几许心酸。在当时几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想要建造驱逐舰这种规模的军舰，似乎是个太过遥远的梦想。然而为了捍卫我国海洋利益和海洋安全， 这又是中国海军必须迈出的一步。 与更大型的巡洋舰和战略舰相比，驱逐舰的机动性好，作战灵活，跟小型的护卫舰和其他战斗舰艇相比，它又有更大的威力、更好的适航性和更多的作战手段。即便是被誉为海上巨无霸的航空母舰，也离不开驱逐舰编队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制造出千吨级以上的大型军舰，才能保证中国海军有远距离作战的能力。 咱如果派这样小人呢，这个抗风对能力就小。驱逐舰的排水量啊，那以前这最驱逐舰的一般都是3000吨以上的，那么这样一个排水量的，就在全球可以航行，除了这个北极、南极的冰区以外，它都可以航行。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主席视察炮舰长江舰，他在这艘1930年建造的小型军舰上停留了4天3夜，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随后在视察洛阳、南昌等4艘军舰时，他又写下了同样的题词。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把同样内容的题词连写5遍，这是唯一的一次。为了拥有像样的军舰，只能先从国外购买装备，引进技术。1954年，在中国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从前苏联进口4艘科特林级驱逐舰，每艘舰的价格相当于17吨黄金。这4艘驱逐舰被昵称为人民海军的4大金刚，初步满足了我国保卫海疆安全的需求。然而他们毕竟是前苏联即将退役的军舰，与世界上的先进驱逐舰相比，科技水平和作战能力都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前苏联转让制造的五型舰艇却为中国船舶工业的技术发展打下了基础。在参与转让制造工作的同时，潘庆福和他的同事李富礼等人看到了研制国产驱逐舰的一点点希望。 因为当时这个苏联这个援助我们这个五型舰艇的时候呢，我们跟他要了一部分这个驱逐舰的投资啊，我们有部分的投资， 不完整， 不完整的，所以是少量的投资。那么他那些总投了这些都有的啊，可是这个舰呢，没有导弹的，只有鱼雷、火炮。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陆续研制和装备了以舰对舰导弹为主要武器的导弹驱逐舰，大大提高了驱逐舰的攻击能力。随后，防空导弹和反潜导弹也被用在了一些新型驱逐舰上。这样先进的武器，四大金刚驱逐舰上没有，潘庆福他们手中的部分图纸上也没有。而且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引进技术全无可能。为了让中国海军能够拥有自己的导弹驱逐舰，潘庆福他们在自行设计方面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一系呢就一直在做方案，带领了一批人在做方案，怎么样在以这个苏联的这个驱逐舰来做一个母型舰啊，那么来装我们的这个导弹啊，我们做了好多方案，做了好几个方案。 建造强大的军舰不仅仅是中国人民海军的迫切愿望，也是潘庆福心中萦绕一生的情结。1930年，潘庆福出生在浙江南浔，家境小康，家里经营造纸业。1937年，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了他的家乡，原本平静的生活和平坦的人生道路被烧成了灰烬，而一个新的梦想却从这捧灰烬当中涅槃而生。 2015年4月，我们的摄制组陪着潘老到上海江南造船厂的旧址转悠了一圈，黄浦江中乘风破浪的船只勾起了他念念不忘的一段 翻童年回忆。 七岁的时候呢，这个抗战的爆发以后呢，我家里的这个房子啊，商铺都烧掉了啊，所以呢，我们呢就从这个五州乡下乘了小船到我们这个上海来。到黄浦江的时候呢是晚上，我看见的是一片灯光啊，这个都是这个日本的军舰跟外国的大船，我们自己的大船军舰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心里呢，当时呢虽然年纪很小，可是我想我将来如果长大以后能够造个军舰多好啊。 然而到了潘靖福报考大学的时候，国民党统治的乱世中却看不到舰船设计专业的出路。为了生计，他考上浙江大学，选择了工作前景最好的电机系。1952年，潘靖福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华东电工局从事电气设计。儿时的梦想似乎已渐行渐远，没想到3年后，组织又安排潘靖福到船舶设计部门工作，转了一圈，他旧梦重拾。 那么那一天，1955年的这个春天去报道的那一天呢，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上海的好天气啊，风和日暖。我去报道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个实际分处里边呢，一片这个绿草如茵的这个草地啊，是红色的这个设计大楼啊，他们招待的我也是接待的我是非常热情啊，我一下子就是啊非常高兴，就觉得我这个一生啊应该在这里这个啊工作下去。 由于潘靖福和李富礼他们的方案屡屡受挫，自主研制导弹驱逐舰的希望似乎日渐渺茫。潘靖福万万没有想到，1966年6月，就在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整个国家即将进入动荡年代的这个特殊时间点上，峰回路转。借着东风导弹的一阵东风，他和同事们几年来的梦想突然有了实现的可能，并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然而因为没有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远程运载工具，我们的原子弹只能待在家里，缺少真正构成威胁的打击能力，于是被美国人嘲笑为有弹无枪。为此，我国的航天专家们一直在致力于战略导弹的研制工作。1966年，中国成功发射中近程导弹，初步解决了枪的问题。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提高枪的射程，研制和试射能达到8000公里以外的远程火箭，也就是中近导弹。 1966年呢，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要进行远程火箭的发射试验，就是这个哈，东风五号了啊，东风五号的这个一个试验。我们这个试验呢要向南太平洋发射，这个地方离开得很远啊。那么这个区的时候呢，就应该有这个舰艇来保护，所以在这个1966年呢才下达了任务，就要统一要建造这个哈我国的驱逐舰。 当时已经确定是大概什么时候发射了是吧？ 实际上就是他们已经有一个计划要在70年代底、80年代初要发了。这个事情就提到这个哈日程上了啊，开头一直这个海军要造驱逐舰没批准啊，这个事情呢就批准了。 当时36岁的潘靖福正在苏北盐城参加4清运动，消息传来，中央军委批准由一大批科研院所和相关工厂一起自行研制火炮驱逐舰，并加装反舰导弹武器系统。潘靖福所在的研究所负责全舰的总体设计任务。半年后，潘靖福才回到武汉。1967年3月，他受命和船舶专家李富礼共同主持051型驱逐舰的设计，并迅速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当中。 可是这个任务下达的时候呢，文化大革命正好开始， 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也开始了啊，也就开始了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七周舰的实际过程里边呢啊，是这个也是很困难很多的啊，因为很多是一个长假这个长暑呢工作都不正常了啊。可是这个七周舰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个全国都要配套的啊，所以很难。这个舰呢是由这个李福林跟我两个人总负责的，李福林是负责这个船体结构，我呢是负责机电啊，动力电站，还有这个电子设备啊，武器啊，我是负责这一方面。 潘敬福负责的这一部分工作，恰恰是最需要与全国多家单位协同合作的。很多舰上的设备和武器都得在相关研究所和工厂的帮助下进行设计和生产。为了做技术调研，潘敬福跑了国内很多家单位，却经常发现对方已经在文革的冲击下陷入了近乎瘫痪的局面。 跑到这个北京找那个这个三月啊，航天部的三月，航天部三月，他们很惊讶，他说你怎么还在搞革命呢，你们你们还在扎生产呢啊，我们这里现在这个事情都停了，他说啊，那你来了，那他说反正那我们是要很好协调，那么找了一批人跟我们协调，提供给我们这个共同商讨这个方案等等啊。 他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对工作蛮很认真负责的人，这李总也是这样一个人，李总可能比他话多一些，那潘总呢他是话不太多的，对，但是他是很严谨的一个人。我们跟他汇报呢，他这个笔记本是不断的，他总是把它都记了下来。 除了最重要的导弹之外，零五幺型驱逐舰上还要装备火炮、鱼雷、水雷、深水炸弹等多种武器，这些都需要潘敬福他们一一协调。为了获取舰炮的相关资料，潘敬福带人去了郑州的一个研究所，不料却惹上了一场两派相争的风波。 就是炮子的靶上去看一看，我看了以后回去的途中呢就被拦住了，你们来干什么的这个是个造反派，是正好这个他开，那你支持谁啊？我说我们刚到这里也不知道支持谁，我说这个后来那一天这个到了这个郑州以后，跟我们谈这个，跟我们这个宣传他们这个组这个这一个组织是什么样的好什么啊，也谈到了这个八九点钟啊，对，我带了两个同志一起去的，我们三个人回到这个招待所里一看，再等下去不行，可能另外一派又要来找我们谈了啊， 对， 赶快跑吧，所以我们这个早上四点多钟啊，三个人就悄悄地就这个偷偷地跑到车站，就个乘车离开了郑州啊。 在那样一个举国上下陷入混乱的年代里，潘敬福觉得自己能肩负国家使命，做些实实在在的科研工作，已经算是极其幸运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完全躲过那场浩劫的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呢，有一天我早上起来呢一看，我们这个主要的通道里边一大栏的大字报啊，这个大标题就是潘敬福何许人也啊，一大半，我看了有个开头真是大吃一惊啊。 潘敬福何许人也，其实骨子里潘敬福是个典型的中国书生，读书这个毕生的嗜好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给予了他强大的精神力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在一卷卷史册中，他找到了远离喧嚣的桃花源，也参透了时代和人生潮起潮落的规律，这让他除了执着于自己的梦想之外，对其余的一切看得很淡，面对任何逆境都能处之泰然。 我觉得我也没什么事，我心光明，我为什么一定要怕呢？ 我慢慢的就静下心来呢哈，继续的做工作，这个事情后来也就慢慢的就淡化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哈，看了这一些这个文学的书或者这个历史的书了哈，在有时候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啊，有时候呢这个工作不顺利啊，这个或者有这个哈遇到挫折啊，或者工作的压力很大的时候呢，看了这些书以后呢，慢慢的这个能够这个心境就能够稳定下来，这也是不错的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在051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过程中，必须综合协调船体设计、武器、动力、电子、机电等许多相关专业，做出正确的技术决策。而半路出家的潘敬福为什么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呢？原来在上世纪50年代，参与前苏联舰艇转让制造工作时，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设计大船，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对可能涉及到的业务领域都有所涉猎。在这段为梦想铺路的过程中，妻子给了他许多的支持。 1953年，潘敬福在当时的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结识了同事徐锦，担任团总支文体委员的他，借着组织文艺活动的机会，对这个美丽的姑娘发动了浪漫的攻势。 当时也当然就对他这人也不错，也不是啊，可是我是这个坚持努力。他是住在家里的晚上啊，我那时住在这个上海的海瑞登大楼对面，刚好是一个啊一个邮局，那个里面呢就有一个公用电话可以打电话的，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跟他打一个电话啊。但是这个邮电局的那个有一天同志就出来告诉我，跟我说，你这样一天，你每天都来打电话，一打就是几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这个其他的人就没办法打了。 1954年年底，潘敬福和徐锦喜结良缘。1955年九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为了纪念自己这一年到船舶部门工作，潘敬福给儿子取名潘福波，意思是降服波浪。可国庆节刚过，潘敬福就动了出长差的念头。 这个我对这个造船，这个船怎么造出来啊？这个是这个不清楚的，我说我还是到这个武昌造船厂去一段时间，把这个船怎么造出来呢，我能够熟悉一下。另外呢，当然这个哈，也是这个技术问题呢，我也可以这个哈，能够这个帮助这个处理一下。那么我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个哈徐军以后，我说孩子刚生下来，可是我呢就想到那里去工作啊，出差一段时间，你看怎么样？他说没有问题，那你去啊，你去，我一个人抚养这个孩子的没有问题。我一定把他是抚养成我们的阿廖沙，因为那是苏联电影的阿廖沙，是苏联的男孩子啊。那我就高高兴兴的就去了，一去呢就是这个哈、啊，去了到了这一年的春节我才回去啊，看见这孩子果然是胖胖大的，就是阿廖沙了。 当时潘敬福正在参与前苏联某型扫雷舰的转让制造工作，担任电气专业的中方负责人。除了本专业的知识之外，但凡与扫雷舰研制相关的技术，他都热情高涨地学习钻研。不料这却让指导工作的前苏联电气设计专家斯洛乌辛有些担心。 有一次他就对我讲，他说我发现你这个学习的热情很高，可是你的学习的范围呢很广。他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啊，可是世界上的知识是无限的，所以我的建议呢，你以后这个学习呢要为这个针对工作来学习啊，这样呢你这个能够这个时间呢能够这个用在这个刀口上才行。 哎呦，这个话我觉得很对。 该型扫雷舰的首舰建造完成后，在交船以前要到海上去进行各种相关的试验试航。潘金福又一次离家远行，参与了扫雷舰航行与消磁试验的全部过程。 好，这个是我第一次闯到了这个海上的生活。我记得每天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像这个人还在那里摇摆啊，这个船还在摇摆啊，这个味道这个哈、啊，可是后来呢，慢慢的就习惯了啊。这一段经历确实对我是帮助很大的。那么，扫雷的总设计师啊，贝克夫专家呢，他也是跟着这个船去啊做试验的。他有一天就跟我讲，您呢是设计单位。唯一的一个啊，从这个设计到建造到这条船试验走了一个全过程的一个同志。这一段经历他说对你今后进行这个造船的舰艇的设计是非常必要的。 1958年5月，潘金福与徐锦的女儿姑姑落地。为了纪念这段在前苏联专家们指导帮助下学习工作、业务上进步神速的美好时光，潘金福给女儿取名潘丽达。几年后，为了新中国的舰船事业，潘金福把儿女和双亲交给妻子独自照顾，跟随单位离开上海，踏上了继续追梦的征程。 我6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到南京去工作了，每次回来时间都很短。然后我记得童年的时候，我爸爸每一次离开我都会哭，然后抱着他的枕头，或者是抱着他待过的地方啊，会哭。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跟爸爸很多年，将近30年的过程都是以书信的沟通方式。那么很久很久很长时间，我觉得就是说爸爸始终在身边，但又始终不在身边。 离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越来越远，离造大船的梦想却越来越近。潘金福参与研制的下一艘舰是比扫雷舰大得多的6型火炮护卫舰。在这艘舰的电气设计方面，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技术决策。 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真正自行设计的第一条这个舰体。那么在这个舰的设计里边呢，我就参考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情况呢，我的意见呢就变成直流电子变成交流电子。为什么要标成交流电子呢？水面舰艇用了交流电子以后有很多这个好处。譬如说交流电的这个异步电动机啊，哈，那个是最简单也是最可靠，价格又是最便宜。直流的一些电动机等等呢，它有个整流子，还有这个价格又贵啊，这个工作呢也是不稳定可靠。所以国外呢都是这个到那个50年代以后呢哈、啊、到60年代开始呢，都逐步的这个转向这个交流子。 此前东风号万吨巨轮已经做出了改换电制的尝试，但在交船时却被拒绝验收，不得不改回直流电制。尽管如此，潘金福还是大胆地坚持了自己的想法，这也让他在面对海军用户时受到了对方的质疑。 海军的少副司令呢就问我，他说东风号万等人用了交流电子又改回来，还是用了直流电子，那么你现在这个护卫舰上还是用交流电子，那么你为什么呢？我说万等人为什么又回到这个直流电子呢？因为他用的这个设备呢都是挪用的设备，所以验船署不同意。可是我甚至为了这一个问题呢，我都跟他们已经跑了一遍，他们都同意按照这个海用的标准的生产这个啊船用的这个哈、啊、发电机、电动机跟这个电气设备、开关等等。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说赵副司令已经解决了啊，赵副司令那好，那就利用交流电子啊，所以就通过了。所以这个6型的护卫舰呢，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从这个船舶舰艇从这个 这流是改成过交流制的一条街。从此以后，我们国内的所有水面的船跟这水面的舰艇都能交流一次，说到这个你的开凿手艺。 当时的潘敬福并没有意识到类似这样的开创性工作他将来要做的还有很多，毕竟他踏入的是中国尚属空白的领域，而他瞄准的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尽快缩短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从转让制造前苏联的护卫舰到自主设计吨位更大的驱逐舰，这中间的跨度可不小。到了研制051舰时，潘敬福才真正意识到造大船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从船体设计开始，潘敬福和李富礼他们就面临着重重的困难，要把舰对舰导弹武器系统搬上051型驱逐舰就必须有足够的空间，可他们用来参照的苏制驱逐舰原长只有106米，显然无法满足需求。 那些导弹发射装置的体积跟重量比那个乙类发射装置大得多了啊，设备也多得多了，所以这个舰的长度就不够，所以这个舰呢就要放长，要比那个原来苏联的那个母型的舰要放长，所以这个舰型这些都是这个哈、这个都要改变的。 我们都是手工画图，就是一块图板，一个钉子车，一个三角板，是吧？那么要计算什么，要么算盘，要么是拿计算车，但是我们总体性能的计算、这个线型的计算它是复杂的，是手摇计算机。 船体变大了，航速会不会就降下来了呢？为了让051型导弹驱逐舰在战场上快速灵活地追击敌人和躲避攻击，潘敬福他们做了多次流体试验，以确保该舰能高速航行。 那么首先在这个拉长了这个舰以后呢，我们当时确定的这个设计里面的一个指标呢，就是希望它的航速呢还是跟原来那个苏联的母型舰能够基本相当，我们是希望这样。它是35节以上的这个哈，每个小时开35节以上的啊，那么定下来这个目标。所以这个现行的设计里边，李富礼跟我们的哈带领的一批人呢，花了很大的心血。 光是船体现行好是不够的，如果动力不足，航速照样上不去。潘敬福他们采用当时最成熟的动力技术，给051型舰安装了强有力的心脏。在这次节目拍摄过程中，我们把85岁的潘老从上海的家中请到了武汉，陪他故地重游，看看当年设计导弹驱逐舰的工作场所，并跟他一起登上了一艘停泊在长江边的051型导弹驱逐舰。这艘西安舰是当年生产制造的第二艘舰，它已于2007年退役，目前正发挥余热，担负着教学用途。站在多年未见的西安舰上，潘敬福显然有些感慨，一向不太爱说话的他也不由得滔滔不绝起来。 我们这个舰呢是使用蒸汽动力装置，有4台锅炉，2台汽轮机。这个汽轮机的马力呢是36000匹马力，2台就是72000马力。实际上，你一个小城市的小电站啊，也没这么大。 这些汽轮机和锅炉是参照前苏联的资料，由国内单位仿制生产的。它们的性能能否保证051型舰在必要时达到全航速行驶呢？潘敬福他们心里有些没底。 所以我们又做了这个蒸汽动力装置的这个多桩试验，这个最后的结果呢，这条船我们真的达到跟苏联的航速是相当的啊！这个国外的评论里面讲， 这一个间谍行数之高呢，大概现在世界的西游间谍也算是不错的了，他们都评论这样的。 既然要建造导弹驱逐舰，就得先解决最核心的舰对舰导弹问题。当时我国的小型快艇已经开始使用固定式导弹发射装置，但这在驱逐舰这种吨位的船上显然是不适用的，潘景福他们必须另想办法。 原来这个导弹装在这个快艇上面呢，是用这个快艇来瞄准这个目标的，目标在这边，我快艇就转到这里啊。那么这个舰大了，也不可能还有火炮，他们都要打的，也不能这个舰就光是给你这个瞄准这个目标，所以这个搞伪战式。这个是三连的伪战式的导弹发射架，是靠这一个伪转了以后去对准这个目标的啊。 在导弹发射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那么驱逐舰的船体本身是否经受得住这样的冲击？如果在行进过程中发射的话，会不会扰乱航向，甚至导致翻船事故呢？ 就有人提，原来在导弹快艇上就是这个有这个停来瞄准的目标的，所以这个停的这个好像跟这个你那个导弹的好像是一致的。你现在变成回转式以后，船在往前面走，如果这个导弹往后打行不行呢？对，这个我们感到这个确实是个问题，所以就找了一条我们那个购买的四条这个车型的四大金刚里面的一条，就装到它上面先去做实验，往后翻有没有问题。后来坐下来我们搞了这个没有问题。 不能断，不能翻，不能沉，这是安装舰对舰导弹时潘景福他们对舰体本身提出的要求。与此同时，他们还意识到导弹发射时产生的高温高压燃气流对船上的设备和人员有可能形成巨大威胁，必须做到防患于未然。 这个导弹发射区是温度很高，声音很响啊，而且对人员呢是有伤害的啊，所以一定要把那个危险设计啊，就是这个舰上在什么地方可以这个发射啊，跟这个人员跟这个舰体呢没有什么影响，这个都要设计好的啊。也就是最危险的角度打的时候呢，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那么要做试验，做试验之后呢，对人员的损伤用小动物做试验的，看他这个我们打的时候呢对他有没有影响啊，有没有影响。那么对他所需的这一个这个声音啊，分贝多少要测量，温度多少也得测量。 做导弹试验时，潘静福本人也在舰上，这让他对导弹驱逐舰的威力有了切身的体会。 不正常，但你内部正常，方向准备好，防射。 第一次打的时候是在那个大连的这个海区里面打的啊，我在船上，一下子轰的一下子，是我第一次尝到这个导弹发射的这个威力啊，这个一打出去以后，这个发射架的一个门也把它飞到了老远老远，掉在水里面，第一次，这个是第一次。那当然这个小问题，就是原来这个发射架里面这个门没有强度不够，就什么问题了，后来就是这个。把它这个修改一下嘛就行了。那么后来证明我们搞的那个射箭呢，这个小老鼠啊这些东西问题都不大，那么这个回形射箭也算是定下来了啊。 在李富里、潘景福和一大批科研人员的努力下，1968年051型驱逐舰的船体开始动工，舰对舰导弹系统也取得了突破。但是舰上还需要装大量的新设备，而这些设备的研制、安装和调试可给潘景福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一装到舰上，相互之间甚至经常发生冲突和干扰。原定的1971年年内交船的期限就快到期了，潘景福他们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在夜里披上沉寂，一股暗香飘进我的心，侧着耳朵听月色心静，听出你的千言和万语，用眼光把你抱紧，回答你的每一个怀疑。你想要逃到哪里去？怀里你的手腕复杂神秘，我愿一天接一句谜底，匆匆步履总是朝你去，幸福在你笑中和泪里，吹过风也淋过雨，所有阻止都变成美丽，为君故我成一应知己，真不可思议，情人知己让我安心，也曲在眼里情，最后我想爱的人那还是你，情人知己相知相惜，我懂你几乎心情，关于我和你月亮和太阳的细细，神秘，我愿一天接一句谜底，匆匆步履总是朝离去，幸福在你笑中和泪里，吹过风也淋过雨，所有阻止都变成美丽，懂你起伏 谁嫌我不够新鲜，谁则包装我都会一点，唯怕太过花巧意义会磨损，让情歌按照意思还原，要以最浅浅说话讲要点，故作深奥你竟已听厌，对你有感觉干什么转圈，潮流在变，这个说法不会改变，年华流转，这设计最经典，我最爱是你，唱也唱过数百万遍，只想今次没添加爽快点。若然情爱要靠这歌成全，旋律如何唱优美一点，即使天生我很会表演，无法对你扮演戏剧性场面，让情歌按照意思还原，要以最浅浅说话讲要点，故作深奥你竟已听厌，我信我清心照直说能教你心愿，潮流在变，这个说法不会改变，年华流转，这设计最经典，我最爱是你，唱也唱过数百万遍，不必多计算，若要讲就爽快点。在变，这说法也未变，年华流转，越见经典，也许我唱过，你也听过数百万遍。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